见到自己佢受咗。阿哲嘅特别就係佢几时都会将佢最好最真嘅感觉完完全全咁话俾你知。佢唔理张台其实係坐满咗人，更加唔理佢哋已经係用緊好奇怪嘅眼光望实我哋。由佢第一眼望到我之后，佢嘅目光再冇离开过我。 冇错，就系嗰种心跳声，就系嗰种心跳声嘅感觉。原来真系曾经心死过。我又有返嗰种莫名其妙嘅紧张，好想大力咁揽实阿雪，唔俾佢走。最奇怪嘅系我一望到阿雪嘅时候，我根本唔觉得我哋曾经分开过。 知啦，你坐低先啦，人哋坐低晒噶啦。 你唔系惊为天人都咁夸张系嘛？孔小姐系嚟帮 Kelvin 嘅 agency 拍广告噶。 诶，阿哲，乜你唔去咗台湾嘅咩？ 阿哲啊，Kelvin 问你啊，系咪去咗台湾啊？ 吓， 佢前两日翻嚟噶。 原来你知道嘅。 系落霞话俾我听噶。 佢几时话俾你听嘅？ 我嚟呢度之前。 乜原来你哋两个识噶？有冇搞错啊？咁你都仲问？ 阿雪啊，你话想早啲走噶，不如我送你啊？ 点解你要走？唔好走住啊！ 阿雪系话佢有啲事要走先。 阿哲啊，我同孔小姐调位啊，你哋咁倾偈倾得咁辛苦。 该你，雪啊，送过你啊。 阿雪啊，你唔系话要走嘅咩吓？ 我想坐多阵。 系咯，我同你调位啊。 想象过唔知几多十次，如果俾我见翻阿哲，我会点？会喊，会惊，抑或会扮到好大方咁打个招呼，跟住就好潇洒咁行咗去。但系点知乜都唔系，感觉竟然好似以前一样，只系好舒服、好自然咁坐咗喺佢身边，重新感觉翻佢嘅体温，佢嘅气味。 咁多位想饮啲咩 啊？我哋两个要矿泉水， 两位都系。 系啊。 阿哲啊，你喺台湾嗰边间 disco 嘅 design 做得唔错啊。 多谢。 台湾嗰边啲品味咧，同香港好唔同嘅。你啲 style 去到嗰边，嗰度啲人一定会当系宝啊。 其实真系好难得嘅，你哋台湾人嘅品味要求系咁感同身受。系咧，唔知你几多年冇过台湾？ 是呢阿哲啊，咁你仲过唔过台湾 㗎？你话呢？ 吓？我？ 嗯，仲想唔想过台湾？ 唔知呢？ 真係唔知？咁我都唔知呀。 阿哲啊，乜你今晚咁神奇 㗎？係咩？哦，我都望下我嚟之前呢饮多咗两杯。 吓、啊，你饮酒嘅咩？你好似唔饮噶。 饮，我不嬲都饮嘅，我成日饮添啊。我饮亦都唔面红啲人，你唔觉噶嘛？ 系咩？哇，你唔讲又唔觉，仲好清醒、啊。 你唔觉咩？我而家好晕啊。你笑咩啊？ 冇嘢。 你仲笑？ 冇。 你而家饮醉酒 啊？我几时有饮酒啫？ 冇醉。我就饮 好啊， 而家去 好啊。 咁我哋走啦。 走啊！ 饮酒定而家走先。OK， sorry 啊，我哋走先。 不知自己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开心，阿志拖实我，拖得好实，他一眼都不望其他人，拖住我就走出去，推开了大门，发觉外面好暗，落地大玻璃外面的夜景突然变得好模糊，原来我的眼泪已经沿着我块面滴落来，我不知为什么我会笑，亦都唔知我点解会喊，我只系揽实阿哲。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我感觉到阿雪嘅眼泪，慢慢咁渗过我件恤衫。留在我心口那种软的感觉，就好像吸水纸一样，一路咁渗透住，一路咁散开去。以前我会轻轻一下一下咁扫住佢嘅发尾，但阿雪而家已经剪短咗头发，我望住佢嘅颈，同埋又歪咗背脊。我觉得阿雪大过咗。 情人你的一半，仍然教我心智，然而还是拒绝，然而还是不变，宁愿留下回忆，宁愿留下痕迹，点点点点，永远未念，随心中怎拼贴。完成尚未完小说，时而互爱，时而分开，在错中来你告知，就此没法子了结，也只有祝福中说。 坐在这里哪里睡得着啊，夏天是海来的。 切，我见你一路都不出声而已。 如果你一直跟我坐在这里，根本不用讲话，我已经很够了。以前我不知道，但是让我见到你，我觉得能够抱下你已经很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见到我的？ 当然有啦。 那有没有想过一见到我第一样你会问我什么？ 有。 那是什么？ 想过很多，最初是想为什么你会走得那么突然，我经常都很害怕有一天你会走了去，最惨是你有权这样做，我一天都没搞清楚自己，我都不可以再找回你。你知不知道，正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几经你望都不望我，又或者打个招呼就走咗去。 其实我都有咁谂过噶，我嗰阵时谂，如果我一见翻你，我可唔可以自己好叻咁讲声 hello， 然后乜事都冇咁行咗去？ 系啦，咁你记唔记得第一眼见到我嘅时候，一开始讲乜嘢？ 好似冇讲到嘢啊。啊，唔系，我哋话饮水嘛。好似唔记得咗添。 你觉唔觉得我哋永远冇开始，又冇结束？好似无论摆我哋喺边度，我哋都会好咁，好到而家好似而家咁啦。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要走。 我会去美国啊，我去读书啊。 几时？ 好快，有学校收我，已经收到信啦。 点解要走得咁远？ 系我妈咪搵翻我爸爸，佢哋惊我唔开心，咁咪想我去美国读书咯。当时我真系谂住唔会再见你噶。 系咩？ 其实唔系嘅，我系好想见你，但系我哋唔应该再喺埋一齐噶。 我已经同Cindy讲咗，我去完台湾，我知道我唔系因为你所以唔爱Cindy，就算你冇出现过，我同佢之间根本系有问题。 但系佢真系好中意你噶，佢为咗你真系可以乜都冇晒。 佢有同你讲过？ 系。嗰日晏昼，佢嚟boutique揾我。 小姐，请睇睇啊！ 呢只阿雪啊，你系 Cindy 啊？阿志嘅女朋友，你有嘢同我讲啊？唔知方唔方便行开阵间啊？ 落下， 咩料啊？ 我出一出去啊，你睇住先啦。 喂，你去边啫？ 咦，约咗人啊？ 我出一出去啫。 喂。记住啊，小心啲啊，唔好去啲咁整嘅地方啊，因住容鬼咗你啊。 得啦。 喂，雪啊，唔好行咁埋啊，成日失惊无神咧，去到啲僻静啲嘅地方咧，一掹把刀出嚟捅你都唔知啊。仲有啊，可能淋你强水啊，所以你小心啲啊。啊， 得啦。 茶系边位嘅？ 系我嘅，唔该。唔该。你要唔要糖啊？ 唔使啦。不如咪阿志只表喺你嗰度啊？我以为真系唔见咗添。系啦，点解呢啲手指染咗绿色嘅？ 冇，我试下整啲扎染做窗帘布啫嘛。 我问阿志。他说做事的时候整到隻手绿色的。是啦，你一路都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搬了出来没多久而已。 我估都是。阿哲以前好少不回家的。 其实你很早以前都应该知道。知道不紧要啦。 我真的成日咁同我自己讲的。好细个。我已经识阿哲噶啦，虽然佢屋企好复杂，但佢心地真系好好噶。仲记得嗰阵时咧，喺我屋企嗰间餐厅嘅后巷，佢养咗两只狗、三只猫，佢会俾自己啲朱古力啊、牛油餐包佢哋食噶。甚至英国之前咧，佢都考虑过，如果冇人收养啲猫狗，佢情愿唔去。佢对乜嘢都好有感情，就连咧啲铅笔头啊，佢都可以收埋。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改变。 其实阿哲一直都觉得欠你好多，我就最怕佢咁谂我，我怕佢因为觉得欠我啦，所以成日要听我话要就我，所以连佢有机会做爸爸，我都唔肯讲俾佢知啊。你讲咩啊？系咁嘅，嗰阵去到英国第二年，我哋根本就唔可能要个 B B。但如果我话俾阿哲知道嘅话，佢一定乜都唔理，死都话要。所以我自己揾咗个医生，或者嗰阵时身体太差，结果而家想要都冇可能。唔知啦，其实我都系第一次同人讲。我嚟揾你之前都冇谂过要讲俾你知，你信我？咦，做咩啊？你要翻 boutique 啦？ 对唔住啊，真嘅，对唔住啊！ 黐线，简直系黐线，冇可能，边有可能？ 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啦。 我真系唔知道，唔会噶，点解要咁对我啊？冇可能，发神经啊！ 佢对你真系好好噶， 佢对我咁好做乜嘢啫？我而家就系唔要啊，我唔要啊！ 知啊，你唔好咁啦，你只手好冻啊！我唔系嬲你噶，我真系好挂住你噶，不过。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若无其事咁继续落去啫。 系唔好走，而家唔好走。 从来都未试过俾阿姐咁大力咁揽住我，佢喊，我个心就好痛。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自私，所以现在要这么辛苦？ 其实我对自己的压力很陌生，就连见我妈最后一面的时候我都是没眼泪，就是因为阿雪，而我心里最深的感觉都可以毫无保留咁俾佢知，俾佢睇。我同阿雪嘅感觉系一样，就好似与生俱来咁。 重逢今天的你，重现今天的我，深信是未了缘。原来你是那人。原来你是永恒，是我心中诗篇，让我编我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时如我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哭吗？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已变低语。时如我轻轻悄悄落下来。